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17年1月10号星期二，农历腊月十三，北京晴，4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央广时评为科学的选拔人才机制点赞。 习近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统。 李克强签批国务院印发13-5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 张德江与乌拉圭众议长举行会谈。 俞正声会见第四届台胞社团论坛与会代表。 18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 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护航，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发布。 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发布，敲定先布棋盘后落棋子的技术路线。 时代楷模相濡以沫的谢海华夫妇。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李克强指出，刚刚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科技战线大事喜事多，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中华大地在创新中展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进入新阶段，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李克强说，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筑牢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瞄准前沿，紧扣需求，前瞻部署，推进国家科技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利用互联网等新平台、新模式，急剧优化创新要素，提高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效率。李克强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赋予科研院所和高校更大的科研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加大成果处置、收益分配、股权激励等政策落实力度，使创新者得到应有荣誉和回报，着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既支持本土人才勇攀高峰，也吸引海归人才、外国人才来华创业创新，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更大空间。李克强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各行业各领域覆盖融合，促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 要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创客合作创新，着力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和中国创造的影响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大会时说，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勇担重任，勇攀高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功立业。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赵忠贤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还有刘奇宝、许其亮、赵乐际、栗战书、杨晶、陈竺、万刚。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奖279个项目，7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 央广时评为科学的选拔人才机制点赞，撰写徐冰。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终于实至名归，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首次授予非两院院士科学家。去年屠呦呦落选国家科技奖，曾被认为跟她是三无身份，也就是无院士头衔、无博士头衔、无海归身份有一定关系。虽然只是一种猜测，虽然不同奖项的评选标准并不一样，但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获得国家奖，确实无法消除公众对于国内评奖过于论资排辈和重视出身的担忧。英雄不问出身，科学家更是如此。国外有爱迪生，国内有华罗庚。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确实存在论资排辈，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也有各种条条框框，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僵化封闭的人才选拔和评选机制，让一些人不去专心做业务搞科研，而是热衷于拉关系走门路，想办法炮制各种论文，混得各种头衔。这样的机制只会让创新缺乏活力，让科学界变成一潭死水。长期以来，人才选拔评选机制也存在各种弊端，大到院士评选，小到职称评定。近日，中办国办联合下发关于深化现行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更加重视实际工作能力和业绩，淡化对论文、英语和计算机等的要求。这本身就是对待人才选拔机制的一种科学态度。屠呦呦获得科技大奖，不仅是对一位科学家的肯定，更体现了国家对待人才选拔的态度。有了科学的选拔评比机制，年轻人才能看到希望，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出人头地，中国的科技强国之路才能走得更远更坚实。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习近平指出，中津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中国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中国人民真是同津巴布韦人民的深厚情谊。中方赞赏金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一贯给予坚定支持，将一如既往支持津巴布韦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支持津巴布韦人民走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我同穆加贝总统就发展两国关系达成的共识，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正得到积极落实，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正在积极推进。中方愿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津巴布韦投资兴业，扩大双方合作。中方愿同金方一道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穆加贝表示，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津巴布韦的国事访问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取得巨大成功， 中国长期以来对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了宝贵帮助。非洲国家正在采取积极步骤，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金方愿继续深化同中方在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合作。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部署加快建立符合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推进医药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划指出，要在五项制度建设上取得新突破：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制度；二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三是建立高效运行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四是建立规范有序的药品供应保障制度；五是建立严格规范的综合监管制度。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与乌拉圭众议长阿马里利亚举行会谈。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视与乌拉圭国会的友好合作，希望以今天的会谈为新起点，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向新台阶，更好服务各自发展战略，服务两国友好合作的大局。一是在政治上坚持真诚相待，巩固互信基础。双方要加强交流对话，增进对各自发展道路、政治制度、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的理解，筑牢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二是在经贸上坚持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积极推动务实合作，加强两国合作协议的批准进程，支持商签双边自贸协定，同时要为两国开展重大项目及融资合作创造良好的法治和投资环境。三是在人文上坚持互学互鉴，深化传统友谊。双方要积极推动两国人民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厚植两国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四是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借鉴发展经验。双方可以结合各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选择共同感兴趣的议题，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同天，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了阿马里利亚。俞正声说，中方愿同乌方一道，积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把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得更好，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赞赏乌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藏、涉疆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全国政协愿同乌拉圭国会进一步加强往来和交流，为中乌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春节茶话会，邀请已故知名人士和党外全国政协委员夫人欢聚一堂，共叙友情，追忆往昔，喜迎新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清林在茶话会上回顾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2016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成就，介绍了过去一年人民政协事业取得的新发展。出席茶话会的已故知名人士和党外全国政协委员夫人有王定国、徐素芝、许慧君、施建英、舒允仪、董启峰、谢雪萍、孔若仪、李林红、文杰若、高延德、黄焕碧、陶君雅、陆履仁、冯丽娟、张祖仪、周颖如、尤坤等。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会见了出席第四届台胞社团论坛的部分代表。俞正声指出，当前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在新形势下，广大台胞社团要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民间融合交流和各领域深层次合作，为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凝心聚力。俞正声提出四点意见：一是维护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石，希望海内外台胞社团认清台独的严重危害，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多做有利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二是把握好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机遇， 希望台胞社团多发挥民间沟通渠道的作用，多做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事，多做促进两岸同胞融合的事，让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惠及更多的台湾基层民众。三是建设好两岸同胞的共同精神家园，积极弘扬中华文化。四是培育好两岸社会融合发展的新动力。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年轻人来大陆交流，特别是体验式交流，通过学习、就业、创业等方式，加深对大陆社会的全面了解。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纪委相关负责同志现场解读18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并回答记者问。央广记者侯燕、刘飞报道。 18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啊，对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卫民的介绍下，一场关于反腐败工作的重量级发布会拉开序幕。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通报了一组最新的数据。 党的18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给予纪律处分223人，全国共处分乡科级以下党员干部11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4万人。2014年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2566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7人落网，追赃金额86.4亿元。 吴玉良特别指出，这次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把纪委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18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218人，组织调整21人，立案查处17人，做到了铁面无私。规则的制定实施充分表明了纪检机关严格自律的责任担当和坚定决心，向全党全社会昭示执纪者有着更为严格的纪律要求，监督者时刻都在接受监督，要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全会指出，目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有记者问，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是什么？监察部副部长肖培用数字上的一降一升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是纪检机关目前接到的检举控告类的举报呈下降态势，2016年比2015年接到的此类举报下降了17.5%，18大以来首次回落。一升，我们从立案审查和处分的党员人数来看，是持续上升的，党员基数还在不断的增长，从1/1.8%上升到了1/4.3%。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还透露，目前中央纪委正在对民政部原部长李立国、民政部原副部长窦玉佩进行审查，一旦查清事实，将根据党纪条例进行相关处分，并对外公布。 国务院医改办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将通过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进一步推动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减轻群众用药负担。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所谓两票制，是指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国家卫生计生委今年将在11个综合医改试点省和200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全力推进，争取2018年在全国推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丁建华表示，目前全国有12000家批发企业，两票制的实行有助于药品流通企业的优胜劣汰兼并重组，进而会提升行业的集中度。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把两票制执行情况纳入监管内容。 那么我们要做到货，也就是这个药品账票款证的一致，我们叫5个一致，就要纳入到我们的检查工作当中来。一个是飞行检查，一个是日常的检查，就要纳进来。发现了问题之后，就要向当地的那个省级的 招采部门去通报情况，要严格进行处理，严格处罚。 央广记者孙莹报道。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日前印发《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对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为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为打击跨国犯罪和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法律服务。意见提出六项主要措施，包括健全完善扶持保障政策，进一步建设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发展壮大涉外法律服务队伍，健全涉外法律服务方式，提高涉外法律服务质量，稳步推进法律服务业开放。 央广消息，日前中办国办印发了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标志着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工作正式全面开展。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方案科学设计了先布棋盘后落棋子的技术路线，即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落实主体功能区基本理念和城市化、农业、生态三大战略格局，精细化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两项评价，把各部门分头设计的管控措施加以系统整合，与三区三线协调配套，共同形成空间规划地图，把各类空间性规划的核心内容和空间要素像棋子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次序有机整合落入棋盘，真正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 在湖南长沙，有这么一对相濡以沫的平凡夫妻，妻子谢芳于2012年当选见义勇为好人，丈夫谢海华于2016年获评孝老爱亲好人。一对夫妻，两个中国好人，他们用行动践行了真善美。请听央广记者傅磊的报道。 一大早在长沙市四医院的病房里，谢海华像往常一样给妻子谢芳洗脸擦身。由于刚刚做过全胃切除手术，谢芳只能喝流质，谢海华又细心地给她用吸管一点点喂牛奶，喂一口就用纸巾轻轻地给妻子在嘴边擦拭。1988年，长沙姑娘谢芳勇斗歹徒，身中九刀，四肢出现肌肉萎缩，丧失行走能力。那时谢海华刚刚复原返乡，谢海华决定去见见这个勇敢的姑娘，两人一见钟情。谢海华毅然于1988年10月将她娶进门。一年后，儿子出生。谢芳的肌肉萎缩症在儿子出生后加剧，不久便瘫痪在床。2016年12月，谢芳由于查出胃类癌，住进了医院。谢海华的悉心照料让病房的护士为之动容。长沙市四医院普外科主管护士夏丹 非常耐心，而且他的每一个部位的他的一些不舒适的一些反应啊，他都非常了解。两个人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已经融合在一起了，这是我们觉得最感人的一个地，对我们这种年轻一代的这种婚姻啊，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重要的道德课。 28年的坚守，谢海华无怨无悔。 没有放弃过，真的没有想过，即便呢我和他走在一起了，我们就是呢一日夫妻百日恩，有苦同担，有福同享。 如今谢芳手术过后正在恢复期。 闽西老区龙岩市在福建率先启动精准扶贫，3年来摸索出一套九到户的新办法，结合书写和造写帮助农户脱贫。请听央广记者张子亚、龙岩台记者林朝岩、永定台记者赖丽红的报道。 这里把网撕开，它到下面再远它会回来吃。 龙岩市永定区唐堡乡气下村村支书阙培汉正在跟村民阙永香交流自然生态养鸭经验。阙永香家是省级贫困户，村里帮他引进了70只优质蛋鸭后，现在靠养鸭卖鸭蛋，每天能挣几十块钱。 养鸭增加点收入嘛，比较有信心了。 气下村地处山区，村民收入低，但光热资源丰富。村委会合股投资32万元建了一座光伏发电站，参股的贫困户每家每年可增收近1800元。气下村还组织农民成立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与村民共建酿酒公司，将贫困户的山坡抛荒地流转过来，并吸引贫困户进公司就业。公司总经理严永天 种了差不多2000多亩的高粱，我们是1公斤8块钱给他们收，比市面上的价格高出1倍，带动的农民收入。 龙岩市探索实行的精准扶贫九刀户办法，就是向 西下村这样，把扶贫力量用到最急需的地方。龙岩市委副书记何明华： 九大务呢，就是生存救助、就业辅助、生产扶持、住房的建设、医疗援助、就学资助、科技帮扶、社会捐助、结对援助，九个方面的都要到户。 何明华说，扶贫攻坚是龙岩市第一民生工程，要求三年内实现全市39000多户贫困户全部脱贫。为此，市里出台帮扶贫困户的21条政策，内容涵盖发展生产、就业创业、医疗求助、就学资助、搬迁建房等方面，并为所有的贫困户建档立卡，实现干部挂钩、帮扶全覆盖。 新闻动车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将就逆全球化趋势进行商讨。中日韩时隔9个月重启自贸谈判，河北今年将压减钢铁产能3186万吨。请听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将于3月23至26号在海南博鳌举行，主题定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论坛秘书长周文仲介绍，本届年会将对日益上升的逆全球化思潮作出回应。 以英国脱欧和美国选举为代表，逆全球化的思潮在上升。全球化呢，应该说这个遇到了一些挫折，有必要呢通过每年一次的论坛年会，为全球化明是非、正视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全球化，又将成为贯穿于整个年会的一条主线。 央广记者张小璇北京报道。 为期3天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第11轮谈判昨天起在北京举行，三方将就货贸基本方针、服贸自由化方式等核心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从此次谈判开始，三国还将正式启动有关金融、通信、自然人移动等领域的磋商。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 中日韩三国应该向保护主义发出警告，维护和强化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扩大贸易投资，实现经济发展，引领世界经济。 央广记者韩萌北京报道。 河北省省长张庆伟日前表示，河北将坚持去渍为先、钢铁为重，今年将压减钢铁产能3186万吨，完成4家僵尸企业出清，绝不违规新增钢铁。 年内压减炼钢产能1562万吨，炼铁1624万吨，加快廊坊、保定、张家口钢铁产能全部退出，和承德、秦皇岛钢铁产能部分退出，推进首钢、京唐二期和石钢搬迁等重大项目。 河北台记者杨晓、石家庄报道。 宝鸡至兰州高铁隧道工程昨天全部贯通，宝兰铁路计划年内开通运营。通车后，西安到兰州将形成3小时交通圈。 商务部昨天表示，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双向土工格栅产品裁定高额税率，令中方失望和质疑。中方对美方不顾事实、滥用规则、人为裁定出高税率的做法表示严重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严格依照调查程序，审慎采取贸易救济措施。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涉案企业的公平权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一份预测显示，201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居第一，这也将是中国连续第10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动力。IMF 预测报告显示，201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1%，中国经济增长将是美国、欧洲、日本这三大发达经济体之和的2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文琪，主播方亮、程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 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北京时间。